没有主宰啊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找到一个真正能够相信的、永恒不变的、决定不怀疑的啊，找谁呢？无量寿经、释迦弥陀，我对他有决定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坚定不移啊，他的教言很多，我只取一种就够了，这一部经就行啊，一生就搞这一样东西，搞上十年二十年，你就成为第一了。六道凡夫，我们所见所思是错误的。怎么是错误呢？我们把所有现象认为真有，认为真实的啊，不知道我们所认为是真实的，它全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不懂，那为什么说假？它是生灭法，它不是真的。那这个生灭的频率很高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。一秒钟它的频率是160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啊？所以我们的眼睛不好用啊，把假的当真的，我们念头跟着错了，坚固执着这些东西真有啊！《金刚经》用比喻说，这整个宇宙叫梦幻泡影啊，梦我们知道是假的。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啊，梦醒之后一切成空了。什么人能够在梦境里头知道他是在做梦？不知道啊。确确实实六道轮回是个梦境的，我们人真是无常啊，啊，不是生年生年老啊，一年一年老，不是的，一秒钟里面呢，要算念头啊，一念比一念老啊，就是1600兆次的老了。一秒钟啊，1600兆次的生命。佛告诉我们，这真的，所有的现象都是在这个速度之下成就的。啊，宇宙怎么来的？就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。 要知道产生的宇宙全是幻象。啊，这个宇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十法界。啊，这十法界这个现象，就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没有相同的两个念头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是相似，看宇宙这么大，一秒钟里头就千变万化了。千变万化是形容词啊，不止千变，不止万化了，啊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变化，何止千变万化？千变化是形容词，啊，一秒钟里头1600兆个变化，啊，这才看到真相。它怎么变的？怎么化的？啊，每一个念头的变化能看清楚，能看明白，八地以上的菩萨。菩提心是叫我们用真心，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。决定不能欺骗别人，常常欺骗人的人，天天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极乐世界不能收你。啊，因为你还用妄心。你说我念佛用真心啊。我带人，那个人骗我，我也骗他了。一妄一切妄，一真一切真。啊，你对这边妄心呢，那念佛也是妄心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用真心，真心不是吃亏吗？哎，吃个小亏有什么关系？到极乐世界就占便宜了。这个地方不肯吃亏，极乐世界去不了，那个亏可值大了。啊，小亏多吃一点，古人讲吃亏是福，啊，鼓励我们吃亏，奖励我们吃亏。啊，古人讲的话真的没有骗我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学吃亏，欢喜吃亏。啊，要学上人家的当，啊，消自己的罪业，消业障啊！啊，处处不肯让人呢，亏可吃大了。这个道理很深呐，啊，这方法非常微妙啊！啊，一般人听不懂。不肯接受。啊，我学佛60多年，我对古人这些话完全接受，圆满的接受。啊，我用真诚心待人。人用真诚心待我，我们不期望他用真诚，久而久之，他真的用真诚心待我。啊，别人还会欺骗我，啊，还会回报我，我的真诚心不到家，还不圆满。要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检点，我的真诚做得够不够啊？这很重要啊！ 真相明白之后，我们要下定个决心，走觉悟的道路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那觉悟的道路没有把握，心是很想走啊，没有法子走啊，怎么个走法？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真叫头头是道啊！啊，可是我们的烦恼太多，业障太重啊，确实没有能力放下，自己知道放下，但是就是放不下啊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那我们就选择净土法门，你就决定成就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，带着烦恼业障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它的条件只要信、愿、持名，这个我们做得到啊。啊，但是你的真干呢，不能拖泥带水啊。啊，念佛还有杂念，这个不行的。啊，真正念佛，你的工作很忙，你每天抽出一段时间，啊，时间不要长，半个小时。这半个小时，把电话都放下，什么人不接，什么话不听，啊，什么电话都不接触，什么都不要看。专心念半个钟念佛，管用。每一天不能中断，啊，是一天半个小时，天天用半个小时，养成习惯，啊，一天都不中断，它就产生效果。啊，当然，念佛的时间越长越好。黄念老给我们做榜样的是一天140000声佛号啊，他是计数念佛啊，这一种的事情就是说明一桩事情，越多越好。让这一天当中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一心一意专求净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学经教目的就是真干，真干功夫不得力，对于这桩事情了解不够透彻，真正透彻了，功夫就得力了。啊，妄念就进不来了，叫功夫得力。啊，这个叫三昧现前，智慧慢慢也现前。啊，这念佛功夫不得力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你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没放下。啊，这是 谁都帮不上忙。佛菩萨对你也用不上力。啊，这个必须你自己觉悟。佛帮助你觉悟。但是真正觉悟一定要放下。没有放下不算觉悟。啊，没有放下的时候，这叫信解。你能相信，你能理解，不错了。啊，后头要信，信是什么？信就是放下。啊，放下之后，你就证果了。啊，慧能大师放下，真。无上菩提佛果，啊，放下少分证小果，放下多分证大果，完全放下证究竟的佛果，全在放下了。我们今天自己功夫跟别人比不如人，其实不是不如人，是别人放下我没放下，我能放下跟他无二无别。啊，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了了，修行修什么？不是经论读的很多，不是拜佛拜的很多，也不是念佛念的很多，啊。也不是打坐一天要十几个小时，不是这样，全在放下了，放下就是了。我们的功夫不得了，就是放不下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没有看破，不知道一切法跟自己的身心都是假的。啊，众缘合合而生呢？缘聚则有，缘散就无了。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在这里起了分别执着，啊，起心动念呢，就错在此地。啊，所以智慧变成烦恼。会学的人学多少就放下多少，这种人在佛经教的叫真精进。修行功夫不能简单，提升境界不能简单，我们才会有真正成就。菩提心， 是成佛的正因。没有菩提心就不能成佛。啊，那么我们要记住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如果常常跟别人计较，分别放不下，执着放不下，成见放不下，这决定不能成佛。不但不能成佛，如果在临命终时，这个现象还出现，那他决定障碍你往生。祈求在这一生往生的人，不能不留意啊。学经中第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学无量光、无量寿啊，无量光、无量寿怎么学呢？心量。无所不报是无量光。心包太虚啊，量住杀戒是无量寿。啊，光寿是指我们的心量啊，要能包容啊，小心量去不了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心包太虚，两种杀戒。啊，正因此，古大德常说啊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念佛的人，心量像佛的人不多，心量像佛就能往生成佛，心量很小不能包容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那为什么呢？到极乐世界还会跟人斤斤计较，你把极乐世界的秩序扰乱了，破坏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不会接引你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欢喜包容一切众生。啊，诽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啊，伤害我的人，障碍我的人，通通要原谅他们呐。把以往过去这些事情一笔勾销，用慈悲心，慈悲眼来摄受这些众生，啊，这就把弥陀的光寿我们接受过来了，我们集成过来了， 让我们自己融入弥陀无量光无量寿中，啊，与阿弥陀佛共成一体。正果是什么样子呢？在任何一法里头，你不会执着，不会分别，你知道是空，不可得。那么你的清净心就现前，你不会被境界欺骗。啊，它再好，你也不会生起贪爱。为什么？它假的。啊，再不好，你也不会讨厌它，它不存在。啊，这心就定。无我，无我所有，我不可得。我这个身是无蕴和合因缘而生。我什么时候灭呢？说这个话，是迷而不觉。啊，是一句废话。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两个小时，我们这个身呢，生灭多少次？你们自己去算算，一秒钟生灭1600兆次，一秒钟。在两个小时，我们身体生灭多少次？哪一个生灭是我？你才真正知道佛法里讲无我的这句话的意义。啊，我都没有，哪来的我所有？啊，我所有是指一切身外之物。啊，从贴近的时候，我所有的衣服，我所有的桌子，我所有的房子，啊，我所有的家庭，我所有的事业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不是一天一天生灭了，叫刹那生灭，就是一秒钟有1600兆个生灭，每一个生灭都是独立的，前一念跟后一念不完全相同，大同小异，啊，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。哪个念是我啊？啊，这是你真正懂得无我了。啊，无我就把这个我空了，我所有也空了。这叫空三昧。阿罗汉证得的。啊，证得这个三昧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六道轮回是假的，超越六道。 贪嗔痴有一个核心，那是最毒的。最可怕的贪的核心是情执，最难断的啊！你一定要知道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不知道它是假的，你坚固执着，执着这个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轮回是他变现出来的 啊成慧的核心就是傲慢，愚痴的核心就是怀疑啊。要断三毒烦恼从哪里下手？从情执、傲慢、怀疑，从这里下手，就有办法把贪嗔痴放下了。啊，治病要从最严重的下手，先把它治好。啊，其次的不要紧，慢慢来。啊，都会跟着好了。啊，不要命的，先对治它。啊，情执、傲慢、怀疑，那我们看看外面人不熟，我们学佛的同学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哪一个人没有情执？哪一个人没有傲慢？哪一个人没有怀疑？这三样东西有一样叫正道，诸佛菩萨来给你讲经教学，你听不懂，你有障碍。这三样东西障碍，三样东西都有，这难了，这麻烦真大。啊，怎么能成就？啊，人要知道命运，就能安分守己。啊，是什么样的命，就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一生太太平平。啊，于是无所求啊，于人无争啊，啊，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啊，遇到佛法老实念佛了，你来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这个世界清苦一点好啊，为什么呢？有出离心。如果在这个世界富贵又享受，舍不得离开啊，在这个世界过的生活很苦，对着你没有留念，很容易处理啊，往生没障碍。往生的时候障碍就是在这里有留念，舍不得离开啊，变成最后一招极乐世界去不了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！老师告诉我，一万个人当中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，大多数不能去，什么原因？有留念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 啊，我现在发现，现在人最大的麻烦，最大的障碍叫魔障，天天跟着你的，一时一刻都不离开的是什么？手机。啊，有人送给我，我知道那是来害我的。啊，所以我有三个手机不开，半年充一次电，现在电都不充了，完全不用它了。啊，六根就清净了，这不是好东西，它是魔啊，它是障碍啊，你要它干什么？啊，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照相，照相机也丢了，不要了。啊，现在心里头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念不舍阿弥陀佛。啊，经其他的经不讲了。啊，专门讲这部经，这部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让我们大家对西方极乐世界有深刻的认识，啊，发心求生净土，这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！啊，现在这个地球上有70亿人，70亿人当中，你们去想想，有几个人知道佛法？知道佛法里面人有几个人知道净土？知道净土的人有几个人能知道阿弥陀佛？一层一层的淘汰啊，人数真的不多啊！啊，念佛的人很多，真正认识阿弥陀佛的人不多。啊，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，他的心就不坚定。啊，你说他不相信，他相信；你说他真心吧，他对这个世界样样都留恋。啊，他舍不得走。这就是认识深度不够啊！啊，你看这个经一遍一遍讲。一遍比一遍清楚，啊，一遍比一遍深入，啊，无量欢喜啊！啊，好像极乐世界就在眼前了，这一步就可以跨到啊！经教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认识佛法的，佛法真的认识了，经教就不需要了，它是说明书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经是说明书，我们真的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一心求生了，这经要不要？可以不要了，不必再重视它了。什么东西重要呢？念佛重要，信念重要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真的，它不是无常。啊，不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万物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极乐世界不是虚妄的，阿弥陀佛不是虚妄的。啊，佛跟世界都是无量光寿。啊，我们到那个地方去，决定成就。这个缘到哪里去找啊？ 每一个同学，你今天听到了，遇到了大乘经里说的，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，你这一生遇不到。啊，遇到了，你对他没兴趣，你也听不懂。啊，遇到了，能生恭敬心，能有几分信心。啊，也曾经发过这个愿求生，这都是过去生中续根深厚之人，不是普通人呐。啊，我们如果完全了解事实真相，那我们的善根要在这一生起作用。啊，我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我这一生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就对了，完全对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的人生闻佛法，尤其听到这部经文，这个缘呢非常稀有而难得，说明我们不是这一生修行的，过去世中生生世世都在修这个法门。啊，为什么没能往生，没成佛呢？对于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的真相确实没搞清楚，对于极乐世界向往，对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。啊，造成念佛不能往生的结果。那么这一生又遇到了，看看这一生肯不肯放下，有没有搞清楚。啊，这一生的缘非常稀有。啊，为什么这样的经，这样的注解，只有我们这一生才见到，在我们上一辈没见到。啊，甚至上一辈的老和尚们听都没有听说过，我们应该是世世有这个缘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前年把一切经论放下，专讲这部经，专学这一部注解。我们只有一个愿望，一个目标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万缘放下，念佛法也放下了，这样才有把握。啊，涉猎多了啊，就产生障碍。啊，一定要一门深入。常识需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，不能像过去啊，好多次遇到了，最后机会都错过了啊，这一次决定不能错过。啊，名利我都不要。啊，我要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年岁这么大了，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了。什么时候走都可以。 一切都交给佛菩萨。啊，自己心里头念头都没有啊，这才自在啊。啊，想什么都错了，都叫妄想，都叫杂念。啊，只想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全妄想。啊，请我讲经就是这一部经，走到哪里我们统统接着讲。啊，真的东西实在是太难。啊，圣贤东西已经很难了，圣贤真东西是非常之难。难在什么呢？难在现在人不能接受。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他不具足条件。啊，什么条件？真诚心。孝顺心。恭敬心。印光大师常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，现在人没有这三种心，没有沉浸，啊，没有真诚，没有孝敬，啊，没有恭敬心。啊，那就不得其门而入。佛菩萨来教你，你还是听不懂，你不能去入。啊，所以佛法这门东西，啊，古圣先贤的学问，是不是要很聪明才能学会？不一定，老实人能入门。啊，越是聪明伶俐越困难，为什么？他有所知障。啊，所知障会带动烦恼障，烦恼障就是狂妄、傲慢、自大，会带动这些。那么再找个老实人，找个真诚心的人，可难了。到哪里去找？啊，找一个没有名利心的人，找不到。啊，净宗法门。欧耶大师在要解里给我们讲六个心。六个心，第一个是自信。要信自己。现在人不相信自己。没有自信心。这个可怕。啊，净土宗头一个信自己。啊，信自己是什么呢？信自己是佛，佛在大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尤其修净土的，修净土的人信什么佛呢？信阿弥陀佛，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佛，你才能成阿弥陀佛。你自己不是阿弥陀佛，你怎么能成佛？你怎么能成阿弥陀佛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在华严上说的。 有了自信，然后再信他。他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佛。那我才信他，他才帮助我真正成佛。那自己不相信自己是佛，你就没法子了。那在佛教里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有佛性者皆当作佛，这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，不信就不行了。六度里头以布施跟忍辱这两个最重要，啊，布施是在造福啊，是在积德了。忍辱能够保持，不会失掉。啊，没有忍辱，布施的功德常常会丧失掉。啊，忍辱有三大类。第一个忍海，人怎么会害你？嫉妒就障碍，就伤害你。啊，嫉妒与生俱来。那我们以善心对人，人家以嫉妒傲慢对我，要能忍啊，要能舍，要能放下了，决定不能争。啊，第二个世间之苦，啊，尤其是一个真正持戒念佛的人，生活清苦，没人照顾你，甚至有时候饭都没得吃，都要能忍。啊，记住古人一句话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我遇到困难，困难不是从外来的，是我自己造的业报，应该要受的，与别人不相干。啊，要忏悔，要改过。第三个修法，修法要有耐心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无比殊胜的方法就是念佛，跟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比较，它最容易，人人都能够学到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。啊，根性不相同，唯独这个法门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在家出家，通通可以学习， 通通能够达到最圆满的成就。啊，这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显示持名一法，摄盖一切法的功德。啊，这个法是真正难行之法。啊，所以我们半信半疑，我们信了之后做不到。啊，这个现象是正常的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迷得太深？无始界迷到现在。啊，现在听到这个话，稍稍有一点觉悟。啊，我们讲信，啊，只有一分。99% 的怀疑，有一分信。啊，那我们能不能往生？佛里面很多的话是鼓励你，啊，不是欺骗你。你真做到了，决定往生。啊，你没有做到，往生就有问号啊！啊，今天10000个人念佛的，大概只有1个往生。啊，甚至于更低，20000人念佛的有1个人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对这个法门呢信心欠缺。啊，我们今天有把握往生，那么应当舍弃的要舍弃，要放下。啊，对这些科学技术这些新奇的东西，啊，最好不要去看它，不要去听它，远离它，这对自己有好处。啊，没有电话的时候，我那个日子我们过了70年。啊，今天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伤害就是手机，让你一分一秒你都不能静下来。啊，我用这个用的很少，过去有人送手机给我，现在我都把它丢掉了，不要了。啊，不受它伤害。啊，不要日子一样过，过得更清净。啊，古人所说的知事少时烦恼少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。啊，确确实实我跟老师学习的10年，老师没有把这个经讲得像我这样的透彻，像我这么明白。如果他那个时候要这样讲给我听，我早就成就了。啊，摸索了30多年，才真正下定决心选择这一门，舍弃一切法门。这是难事啊，这不容易啊。啊，生平的爱好带着前世的习气，不是一生一世学习的，生生世世在学习。现在叫你统统放下，今生学的放下，过去生学的也得放下。啊，接收经典上的开始8个字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啊，就成功了，问题通通解决了。